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，你们好，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利安。咁啊，成日都讲噶啦，就系、是、要支持我哋嘅节目咧，有好多方法嘅，即系除咗实际货金之外，除咗你哋去 share， 即系去分享我哋节目嘅连结，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连结上边去留言俾意见之外咧，其实咧仲有多个方法咧，大家可以 real time， 即系可以即时实时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动噶、哦。咁咧，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封烟嘅热线2440-4088，2440-4088。咁啊，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。咁啊，喺我哋节目时间咧，咁啊，同我哋去倾下偈啦，去表达意见啦，集思广益啦。好啦，多谢大家支持，记得打电话咯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继续，呢个系继2016年咧呢、這个旺角嘅警民冲突，有90多人俾人拉咗，跟住有应该亦都有50-60人被控暴，即系被控暴，即系暴动啊、非法集结啊、袭警等等。咁有30多人系判坐监嘅，刑期最高嗰个咧就系卢建文光明仔啊，就7年；第二个咧就系梁天琦6年。OK， 另外仲有啲5年啊、3年不等嘅。呢次咧系第二次，上一次咧就系梁振英时代，佢要定性做暴动，所以你睇下最近呢个冚家铲喺 Facebook 度讲咩咧？有一路打飛機，我發覺呢個人其實而家喺即係喺而家所謂共產黨嘅建制裏邊咧，呢、這個已經係一個閒人嚟嘅啦。你明唔明？ 如果唔係邊有時間？ 屌你落尾，你咁撚得閒喺 Facebook 你講咩啊？一係就同人哋數廣告，頭版有幾多個廣告？屌你老母成個八婆咁，唔係得罪啲女人咧，即係你影撚衰啲八婆係咪？喂，跟住喺 Facebook 度話啊，啲泛民啲子女點解冇俾人告暴動罪咧？咁樣，屌你落尾，你就係呢個咁嘅閪人。喂，呢、這个告暴动罪系由你始作俑噶嘛？系喺你梁振英呢个冚家铲做呢个行政长官嘅时候，用呢个袁国强呢个冚家铲，屌你而家仲系资深大状出去揾食，屌你老母冇人请佢啲嘛？呢个閪人嚟噶，我要话俾你听，呢个系100%系双手染满鲜血。佢做呢个律政司司长嘅时候，就系用暴动罪告呢一班旺角事件嘅年青人。等佢哋去坐监，好啦，佢哋而家唔静默，再告多40多个暴动，以后陆续有来，全部动不动就暴动，唔系非法集结，将非法集结就变成暴动噶啦，而家系，系咪？嗰、那个暴动嘅门槛变成就好捻低，但系你唔好忘记，你而家作呢啲业，你一定系会及身而暴，死得好捻惨，我而家话俾你听。咁撚多人因為你扣陷羅織暴動罪名，然後去坐監，呢啲人大部分係學生。今次拉呢啲嘢，飛機師又有，護士又有，社工又有，唔係屌你諗啊！元朗嗰啲三合會和聖和14K係嘛？走去打人，唔係呢啲啊，大佬！你將呢一班人做變成政治犯，對呢一個社會有咩好處咧？請問？你积落呢啲咁嘅仇恨，对你个政府将来管住有咩好处呢？除非你话唔捻使惊，我共产党有解放军，我杀捻晒你香港人。我而家真系好捻希望解放军嚟嘅，真系，我真系讲心嗰句，大家滥炒，我睇下你屌你老母共产党死定系香港死。即系。你林鄭月娥有啲人問佢瞓唔瞓得著喎？屌你老母！我懷疑佢真係唔知道，即係乜撚嘢構造嚟嘅呢個女人，係咪？八一建軍節就同啲啊！屌你老母！解放軍喺度有冇睇過啲畫面？呢啲片一播出嚟，屌你老母！其他公開活動就唔撚敢參加，係咪？個政府基本上已經係報廢嘅啦！屌你乜玩撚完嘅啦！而家就靠共產黨撐住你，但係共產黨撐你就用口頭嚟撐你，跟住咁跟住我嚟嚇其他人，係咪？解放军啊，唔捻敢出，跟住解放军就屌你拍段片3分钟打飞机，系嘛？咁你咪嚟咯，屌你拍嗰啲片打乜捻嘢飞机啫？ 后果自负， 有后果自负，拍嗰啲片嚟，跟住啲人话嗱， 我即係老實講，我真係從心嗰個講嚟啦，屌還撚掂都係唔係點點收科啫，係嘛？最好啊，你咪嚟咯，係嘛？睇下你死啊，定係我哋香港死咯，係嘛？所以我對於嗰啲成日喺度恐嚇會有解放軍嚟嘅人，好似尤清源呢啲，屌你老母，我真係～老实讲呢个唔系坏人嚟嘅，呢个系戆鸠嘅，我一路当佢系扮捻晒老屎忽，系咪？细我十鸠几年前喺度讲嘢都拉捻长，扮捻晒老屎忽咁样，系嘛？咁可能好捻多 fans 中意你呢啲咁啦，货金俾你啊，系咪？喺度讲古佬咁啊，但系你嗰啲咁嘅观点，屌你老母，你真系即系变相等于维稳啫嘛，其实系系咪啊？喂，你有冇落去前线睇下游生？睇下佢哋啲後生仔呢啲咁嘅所謂示威，佢係點樣運作？你冇前線睇下？而家最好啊，佢唔會聽你講噶嘛？呢啲人係咪？你問我，我作為一個長者，我梗係唔想佢哋去死啦，係咪？我係唔會鼓勵啲人去衝啊，係咪？但系佢做呢个决定嘅时候，佢哋嘅行为，佢自己佢知道个后果系咩噶嘛？你话佢唔知咩？系嘛？所有嘅革命都系咁捻样噶啦，佢都系有人牺牲，佢咪做牺牲嗰个咯，系咪？其他人坐享其成咁，一定系咁噶嘛？你睇美，即系话喂，全世界都系咁样嘅，系近啲讲台湾好啦。而家你屌你乜行出嚟抽水，屌你享尽所有嘅好处嘅蔡英文，佢一日都未抗争过噶嘛？ 系啊，做官嘅根本就系。 屌你老母，佢啲前辈就去坐监噶嘛？黄信介去坐监，林义雄去坐监，系嘛？陈菊都去坐监，所有呢啲都去坐监噶嘛？蔡英文呢啲同埋而家呢班屌你老母拥有权力嘅呢班新贵，喂，未捻坐过监，又未挨过打，又未俾国民党迫害过噶嘛？佢坐享其成噶嘛？系嘛？即系等于今天。呢啲年青人去冲去搏，俾人拉去坐监，你都有人喺度坐享其成啊！企图坐享其成噶嘛？有啲人系咪？将来实有人会坐享其成噶嘛？政治就系咁啊，冇计噶，系咪？系嘛？你而家就喺度猛讲选举啦，系咪？有一班人，我再讲一次，俾人告暴动，系咪？前途未卜。按照暴动罪嗰个定罪嘅门槛，起码都几碌嘅，系咪？咩事佢要咁样去坐几年监咧？掟嚿砖头要坐几年？掟支牙叉就武器？屌你最捻好笑啊！啊，搜集咗好多武器，攞埋一堆，全部都变武器噶啦，啱唔啱啊？系咪？你都唔系一个对等嘅，屌你咩喂？喂，而家呢啲游击队啊，系咪？唔系啊嘛，大佬，系咪？呢个系个互动个过程，你一用镇压就会撞噶啦嘛，肯定噶嘛，一定系咁噶嘛，你唔捻喐，咁点会冲击你呢？即系有好多人成日问喂，郁文点收科啊？咁而家点啊？啲人又继续日日示威咁样。我琴日写一篇文叫《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》。呢句说话咧，我就喺立法会咧呢十六个字咧，就爱嚟屌你老母教训嗰啲即系特区政府嘅人，系嘛？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你唔好屌你乜手段同目的混淆咗，系咪？乜嘢叫本？咩叫末？咩叫始？咩叫终？你要分捻清楚，系嘛？唔好倒果为因，系嘛？你而家睇捻到个结果系咁样，系嘛？你就当呢个系一个原因，系嘛？喂，点解会发生？屌你几百万人上街，跟住咁多次呢啲所谓暴力嘅冲击啊？当系 点解啲后生仔？ 点解会咁先？ 要真系冲咧？ 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你讲个原因出嚟先啦。原因就系呢啲冚家产啊嘛。呢啲冚家产嚟，包括林郑月娥系嘛？林郑月娥背后嘅主旨。林郑月娥下边嘅呢班狗官系嘛，仲有嗰班建制派，全部都系冚家产嚟噶嘛？冇呢班冚家产，呢、這个因点会有而家呢个果咧？呢、這个系咪好简单嘅道理咧？请问系嘛？即系我琴日嗰篇文条标题叫《洋奴共仆》啊，旧阵时就系洋奴。而家就是共产党嘅仆人，共匪嘅仆人。 呢啲洋奴共仆就係今時今日嗰個特區政府裏面嘅人，同埋嗰啲行政會議嘅成員，係咪？你林鄭月娥係咪做過 A.O. 先？係咪啊？咁咪洋奴咯，港英時代嘅 A.O. 係咪？即係我引用呢、這、一個即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即係呢一個係我琴日即係應該係今日見報嗰篇文嚟嘅，叫做洋奴共仆啊！即係我哋讀中學嘅時候咧，大學章句啊，即係我頭先講呢十六個字，其中就喺大學章句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咪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聞，在止於至善咁樣一路數落嚟。我哋嗰陣時就不求甚解嘅十零歲，屌你，即係六十年代呢個係中國語文科嘅範文嚟嘅，而家冇撚咗噶啦，係咪？你咪撚識解嘅，冇人會教你。大學之道就唔係講你讀大學，係大人之學。OK， 唔好搞撚錯。大學之道，大學章句，大學就是大人之學啦。呢個儒家思想嚟嘅。OK， 但我認為大學章句最重要就係呢十六個字：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我用呢十六個字嚟講啊，第一，你呢班咁啊冚家產，係咪啊？倒果為因，本末倒置。是吧，道行逆施，是吧？咁於是我就諗起咧，我九四年寫嗰篇文，就係、是、數臭呢班咁嘅人嘅。嗰篇文講咩咧？嗱，而家你叫愛港愛國啊，愛中國啊，咁中國係乜撚嘢咧？中國唔係等於共產黨嚟嘅喎，係嘛？中國唔係而家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呢個撚款就叫中國喎、啊。中國是講緊幾千年歷史文化，你要對中國的文化、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有一個所謂在文化上面的認知、理性的認知，係咪？咩叫好？咩叫唔好？你去要取其善果，去其惡果，你連呢種認知的能力都冇嘛？咁你愛乜撚嘢國咧？大大聲喺度，係咪？所以我一篇文就話咧。即係今天嘅呢啲所謂中國人政府，即係呢個特區政府，梗係話自己係中國人政府啦，係咪？呢個所謂中國人政府咧，佢係喺文化上邊對中國係一竅不通嘅，基本上係。咁佢嘅所謂中國人身份，或者成日講中國人自己做中國人好撚驕傲，就係因為佢服膺於中國嘅惡政治，係咪？嘅中國人嚟嘅呢個係，係咪？即是说你支持共产党是吧，你大大声说哇屠污国徽已经触碰到一国两制的底线了，这样这一种讲法，你不是从一个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，你是从一个中国恶政治的角度，即是说这个极权统治是吧，是不容你去掂他那些图腾的，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嘛，是吧？所以你呢班點會係真正嘅中國人？請問，係咪？所以我九四年寫嗰篇文咧，我諗起撮咗一段出嚟。嗰篇文嘅文標題叫《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人格尊嚴的自覺》。咁其中有一段咧，我就咁樣寫嘅。我話喺在極權主義殿堂裏為香港前途指點江山的極少數香港中國人，由專權的殖民主義者食客。轉進為極權社會主義的清客碎客，依附權者狐假虎威，優而為之。過去在殖民地的善專政治建制中，他們憑著利落的英語、虛偽的士身樣相，欺壓香港的中國人，說他們是洋奴並不為過。如今他們從香港會走入人民大會堂，普通話講得結結巴巴，詞不達意，但是屈膝獻媚的絕活一樣派上用場。中國極權主義者小民洋人的愚痴，有這些假洋鬼子的奉承，倒也聊勝於無。然而他們的內心是卑微的，充滿帝氣的北京城，詭異神秘的中南海，巍峨壯觀的人民大會堂，對於這些虛偽的香港士身，真是具有震攝的力量，如何不卑微？尤其是他們曾經因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不屑，戰士過偉大的中國，所以他們對象徵封建獨裁的現代北京城，因為而不敢不敬，自然他們也不敢在不值的 長安大街和寬闊的天安門廣場流達時，稍微想一想，原來這裡曾有血染的風采。他們內心的卑微，所以便有外在的自大。他們曾經為殖民主義者壓迫過香港人，業有專精，就可以為中國的極權者獻策，教他們如何騎在香港人頭上殺尿。哇！我而家睇翻，我覺得呢啲嘢真係好撚精彩。我自己即係原來我寫文咁撚好大。1994年啊，而家講25年前，係後過渡期時代。咁我呢篇文其實喺度屌柒譚慧珠啊、范徐麗泰啊呢啲人嘅。 咁而家咪仲喺度講嘢咯， 係咪？就係話你以前就做洋奴，而家你老母你就屌你老母做共匪嘅仆人，你明唔明？跟住就欺壓我哋香港人，就係97之前過渡期、後過渡期成立呢、這個即係籌委會，成立呢、這個呢、這個特區政府嘅籌委會，就係呢班契弟。其實我一篇文咧就係屌鳩呢班人嘅，范徐麗泰啊、譚慧珠啊呢一紮。OK， 而家睇翻呢篇文，你睇到今時今日特區政府係咪撚樣啊？係 啊。 有呢啲咁嘅 mentality 嘅人咯，係咪？所以我就話咧，最後嗰段咧，恕我直言，今天香港基成鬼域，是這些本為洋奴、金城共仆、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特首及政府主要官員一手造成。休息一陣。